Hi， 我是陈老师，记得 subscribe、like 同埋 share 呢条片，唔该晒你啊！ 1984第二章，温斯顿只手啱啱掂到门把，就醒起自己本日记簿仲未冚翻埋，上面所写嘅内容都系打倒大哥大，啲字仲要鸡乸咁大只，就算喺房间嘅另外一边都可以睇得清清楚楚。佢唔知道自己点解会咁蠢，但系。就算在这么危急的情况底下，他亦都不愿意将墨迹未干的日记簿冚埋佢，因为他不想整污糟那些乳白色的纸张。温斯顿咬紧牙关打开了道门，忽然之间全身都觉得有一股暖流，那嚿心头大石亦都终于放低了下来。站在门口的是一个面容苍白和憔悴的女人，她的头发很少，整面都是皱纹。他开始带着一种疲倦又夹杂着少少呻吟的声音说， 啊，同志，我想我听到你入门口的声音，你可不可以过来帮我看看我厨房入面的那个星盘，它好像塞了。 他是派信斯太太，是一个住在同一层楼一个邻居的妻子。太太这个称呼党入面并不鼓励使用，无论是哪一个人你都应该要叫他做同志，但是对于某些妇女你会不知不觉地叫他们做太太。他约摸30岁，但是外表就要比他实际的年龄老得多。你之所以会有这样的印象，就是因为他面上的皱纹入面好像摄了一些尘在这里。温斯顿跟着他走在另外一边，这些业余的维修工作几乎每日都会有，真是很黑人憎。胜利大厦是一栋旧楼，约摸在1930年左右兴建，睇个势应该就嚟要冧㗎喇。天花板同埋墙上面嘅石屎不断咁剥落，每次霜冻啲水管就会爆裂，一落树屋顶就会漏水，暖气如果唔系由于节约而被完全关闭，其实亦都唔会有太多嘅供暖效果。维修工作除非你自己能够喐手，如果唔系就必须要得到某一个高高在上嘅委员会嘅同意，而呢啲咁样嘅委员会可能一拖就拖1-2年都不来修理，哪怕要修理的是一个烂了的窗。派信斯太太有点含糊地说， 唉，咁啱托姆他不在家。 派信斯太太的家比温斯顿家大一点，不知为什么有一种更加阴暗的气氛，所有东西都有一种融融烂烂的感觉，就好像这里刚刚才有一只四周围跳跳扎扎的巨兽走了一样。在地板上面四周围都是体育用具，曲棍球棍、拳击手套、烂了的足球、一条反转了有汗迹的短裤、一大堆黐满污渍但是未洗的碗碟、一些接了个角的练习簿，墙上面是青年团和少年侦察队的红旗，还有一幅巨大的大哥大的画像。这间屋和整栋楼入面的其他的房间一样，都弥漫着一阵煮白菜的味道，不过这里还夹杂着一阵工鼻的汗臭味，你一闻就知道这些汗臭味是来自一个现在不在这里的人，虽然你不知道为什么，你一闻就知道。而在另外一间房里面，就有人用一只蜂窝和一张敏屎纸当成喇叭地在那吹，他们就在配合在电幕上面依然还没停低的那些军乐的节奏。派信斯太太有点担心地望了那间房一眼，然后说， 是那帮小孩，他们今天没出到去，所以。 派信斯太太很喜欢讲一半不讲一半，厨房入面那个星盘上面的水几乎满晒出来，而且是一些绿色的邋遢水，比那些烂了的白菜更加难闻。温斯顿乌低身去检查那些水管的接头，他不想用手也都不想乌低身，因为这样做很容易会令到他咳，而派信斯太太帮不到手，只可以在旁边看着他。他忽然间又说， 其实如果托姆在家的话，他两三下手势就可以整回好的了，他最喜欢做这些事，他的手很灵活，托姆就是一个这样的人。 派信斯是温斯顿在真理部的同事，他是一个身体肥胖头脑愚蠢但在各方面都很活跃的人，充满着低能的热情，是那种完全不需要问为什么的忠诚走出。党旨意他们维持稳定，甚至乎超过旨意思想警察。 佢35岁，啱啱依依不舍咁脱离咗青年团。喺升入青年团之前，佢曾经唔理自己已经超龄，都仍然留喺少年侦察队一年。佢喺部门入面担任一个低级职务，唔需要乜嘢智力。而喺另一边上，佢就系体育运动委员会同埋其他一切组织集体远足、自发示威、自约运动呢啲一般志愿活动委员会嘅一个领导成员。佢会一路担住个烟头，一路好自豪、好招式咁同你讲，喺过去嗰四年以嚟，佢每日晚黑都会出席邻舍活动中心站嘅活动。佢行到去边度，嗰阵扑鼻嘅汗臭味就会跟到去嗰度，甚至乎喺佢走咗之后，呢一阵汗臭味仲会停留喺嗰个地方。呢一点亦都成为咗佢生活紧张嘅无言证明。温斯顿摸咗摸个接头，然之后话：你有冇钳啊？派信斯太太有啲揸唔到主意咁话： 钳？我唔知啊，可能班细路。 班细路冲咗入客厅嘅时候，有一阵脚步声同埋用蜂窝吹奏出嚟嘅喇叭声。派信斯太太将把钳拎咗过嚟，温斯顿放走晒啲邋遢水，有啲厌恶咁将塞住水管嘅嗰一扎头发拎走咗。佢洗干净咗只手之后，就行翻出厨房。忽然之间，有一把凶神恶煞嘅声音话： 咪喐，举高双手。 有一个面目英俊、外表凶狠嘅9岁男仔，忽然之间就喺张台后面跳咗出嚟，用一支玩具手枪对准咗佢。而喺佢旁边细佢2岁嘅妹妹，亦都揸住粒木棍指住佢。佢哋两个人都着住蓝色嘅短裤、灰色嘅衬衫，戴住红领巾。呢套装束系少年侦察队嘅制服。温斯顿举高双手，有啲心水不宁，因为嗰个男仔表情十分凶狠。睇起上嚟并唔似系一场游戏。嗰个男仔好大声咁话： 你系叛徒，你系思想犯，你系欧亚国嘅特务，我要枪毙你，我要灭绝你，我要送你开盐矿。 佢哋两兄妹又忽然之间喺佢身边一路跳一路叫： 叛徒，思想犯，叛徒，思想犯。 嗰个妹妹仔嘅每一个动作都系学佢阿哥嘅。而有一啲得人惊嘅地方系，佢哋好似两只老虎仔，而且好快就会长大，变成一只食人嘅猛兽。那个男仔目露凶光，好明显系带住要打倒同埋踢倒温斯顿嘅欲望，而且佢都意识到自己嘅体格几乎已经长得足够大，可以咁样做啦。温斯顿喺度谂，好彩佢哋手入面嘅手枪系假嘅啫。派信斯太太嘅目光有啲不安咁喺温斯顿嘅身上转到去嗰班小朋友身上，然后又望住温斯顿。客厅嘅光线比较好，温斯顿好高兴咁发现派信斯太太块面上面嗰啲皱纹真系有啲尘夹咗喺度。派信斯太太佢话： 佢哋真系太百厌啦，因为佢哋唔可以去睇绞刑，所以好失望，所以先至会咁胡闹嘅啫。我太忙啦。我冇时间带佢哋去，而如果等托姆收工返嚟嘅话，亦都嚟唔切。 嗰个男仔好大声咁问： 我哋点解唔可以去睇绞刑啊？ 而嗰个女仔亦都喺旁边一路跳一路嗌，话佢都要睇绞刑，佢要睇绞刑。温斯顿终于醒起，有几个犯咗战争罪行嘅欧亚国俘虏，今日晚黑就要喺公园入面執行绞刑。呢啲事情一个月会发生一次，是大家都最喜欢看的节目，啲小朋友最喜欢叫班大人带他们去看。温斯顿和派信斯太太告别了之后，就走了出门口，但是他在外面的走廊上都还没走够6步，就有人用些不知什么东西在他的颈后面很大力地 fit 了一下，那种感觉就好像有一条烧红了的铁线刺了入他的血肉里面。温斯顿整个人弹了起身，他拧回转头，只见到派信斯太太将佢个仔拉翻入屋入面，而嗰个男仔就正喺度将嗰把弹叉放翻入裤袋入面。喺闩门嘅时候，嗰个男仔就喺度大嗌： 果尔德斯坦恩！ 发生咁样嘅事情，温斯顿见怪不怪，但系最令到佢惊奇嘅系，嗰个面上面夹杂住灰尘嘅女人面上面嗰种无可奈何嘅恐惧。温斯顿翻到自己屋企入面之后，好快咁行过电幕。回到自己张台嗰度坐低咗落嚟，又一路用手喺度捽自己条颈。电幕上面嘅音乐停止着， 有一个军人用干脆利落的声线，正在津津有味地朗读一篇有关在冰岛和法罗群岛之间停泊的那座新式的水上堡垒上面的武器装备的描述。温斯顿他心想，有这样的小朋友，那个可怜女人的日子一定不方好过。再过得一两年，这两个小朋友就会日日夜夜地监视着他，看下自己的妈咪有没有思想不纯洁的迹象。在如今这个世代，几乎所有的小朋友都是这样。而最得人惊的是，通过好像少年侦察队这样的组织，将他们有计划地变成无法驾驭的野蛮人。而且这个做法不会令到在他们中间会产生任何反对党控制的倾向。相反地，他们崇拜党和党的一切，唱歌、游行、旗帜、远足、木枪操练、高呼口号、崇拜大哥大，所有这一切对他们来讲都是非常之好玩的事情。他们全部的凶残本性都被发泄出来，用在国家公敌、用在外国人、叛徒、破坏分子和那群思想犯身上。30岁以上的人恐惧自己的小朋友，几乎是一件很普遍的事情。这并不是没有理由的，因为每个礼拜的泰晤士报上面都会有一条消息去报道，有一个偷听父母讲说话的小密探，他们偷听到父母一些不见得光的对话，然后就走出去思想警察那里揭发他们的父母。他们都会将他称之为小英雄。被夜弹青的痛楚已经消退，温斯顿再一次拎起支笔，他不知道还有什么说话想写在本日记簿里面。忽然之间，他又想翻起奥伯良。在几年前，究竟是几多年呢？应该有7年那么久，他曾经发过一个梦，望见自己在一间黑妈妈的屋里面走过。在那个时候，有一个坐在他身边的人跟他说， 我们将会在武坑暗的地方相见。 这句说话是很平静地讲的，几乎是随便讲出口，是一种说明，不是命令。他继续向前行，并没有停下脚步。奇怪的地方是，在当时，亦即是在梦里面，这句说话他并没有留下很深的印象。一直去到后来，这句说话才逐渐有意义。他现在已经不记得他第一次见到奥伯良是在发梦之前，定还是在发梦之后。温斯顿亦都不记得他是几时忽然之间认得出这把说话的声音是奥伯良的把声。但不理怎样，他就是认得出在黑暗之中跟他讲说话的人是奥伯良。温斯顿一直都没办法确定，就算今日早上两个人目光一闪之后，亦都仍然无法确定这个奥伯良究竟是敌是友。其实这亦都无关紧要，他们两个人之间的相互了解比友情又或者是战场上面的情谊更加重要。反正他说过， 我们将会在武黑暗的地方相见。 温斯顿并不明白究竟是什么意思，他只知道无论如何这样东西一定会实现。电幕上面的声音停低了下来，在混浊的空气之间，有一下清脆动听的喇叭声响起，之后那把声又继续很刺耳地说， 注意，请注意，现在我们收到马拉巴前线的急电，我军在南印度赢得了光辉的胜利，我授权宣布，由于我们现在所报道的胜利，战争的结束时间可能为期不远，以下是急电的正文。 温斯顿在想，坏消息来了。果然，这个急电写得血淋淋地描述了一番怎样消灭一支欧亚国的军队，也都暴露了大量的杀、伤和俘虏的数字。急电还宣布，下个礼拜开始，朱古力的定量供应会从 30g 减到 20g。温斯顿又打了个耳，稻虫止走的效果已经消散，只留下了一种泄气的感觉。电幕可能是为了要庆祝胜利，亦都是为了要冲淡朱古力供应减少的记忆，播了一首大洋国的《这是为了你》的音乐。按照常理，他应该立正，但在目前的情况底下，其他人见不到他。大洋国的《这是为了你》播放完之后，电幕入面就开始播放轻音乐。温斯顿走出窗口，背对着电幕，天气仍然寒冷和晴朗。在远处不知什么地方，有一枚火箭弹爆炸，爆炸声沉闷震耳， 好似呢啲咁样嘅火箭弹，一个礼拜都大概有二三十个会跌落嚟。而喺下面嘅街道上面，寒风依然吹挂住嗰张撕烂咗嘅招贴画，鹰蛇两个字时隐时现。鹰蛇，鹰蛇嘅神圣原则，身语，双重思想，变化无常嘅过去。温斯顿觉得自己好似喺海底森林入面流浪咁样，迷失喺一个恶魔嘅世界入面，而自己就系其中嘅一个恶魔。佢只身一人，过去已经死亡，未来无法想象。佢有乜嘢把握能够知道有一个生勾勾嘅人系企喺自己嗰边呢？佢有乜嘢办法知道党嘅统治唔会永远维持落去呢？真理布白色嘅墙面上面嗰三句口号引起咗佢嘅注意，就好似系回答佢嘅疑问一样。 战争即和平，自由即奴役，无知即力量。 佢喺个袋入面揞咗一个两毫半嘅银仔出嚟，呢、这个银仔上面亦都好清楚咁有呢三句口号，而另外一面就系大哥大嘅头像，甚至乎喺呢个银仔上面，佢嘅目光亦都系咁望住嚟。无论喺钱币、邮票、书嘅封面上面、旗帜、贴画、烟盒，四周围都有佢嘅目光，硬系望住你，声音硬系喺你嘅耳边响起。无论系你瞓着觉定还是系清醒，喺你工作定系食饭，喺室内定还是喺户外，冲凉定喺床上，冇任何躲避嘅地方。除咗你脑入面嗰几立方厘米之外，冇任何嘅嘢系属于你自己嘅。太阳已经偏斜，真理部无数个窗口由于冇阳光照射，睇上去就好似一个堡垒嘅窗眼一样咁阴森恐怖。喺呢一个庞大金字塔一样嘅形状前面，温斯顿深深感受到一阵畏缩，太强大，太牢固啦，无法攻打，一千枚火箭弹亦都摧毁唔到佢。佢又喺度谂，究竟系为边个写日记？为未来？为过去？为一个可能出于想象嘅幻觉时代？而喺佢前面等待紧佢嘅，唔系死就系消灭。日记会化为灰烬，佢自己会化为乌有，只得思想警察会去阅读佢嘅嘢，然后将佢从存在同埋记忆之中删除。你自己甚至乎一张纸上面所写嘅一句匿名嘅说话，都尚且冇办法留存痕迹。你又凭乜嘢可以向未来呼吁？电幕上面嘅钟敲咗14下，佢喺10分钟之内必须离开。温斯顿要喺14:30翻去上班。奇怪嘅系，钟声似乎喺度帮佢打气。佢系一个孤独嘅鬼魂，讲咗一句冇人会听到嘅真说话。但系只要佢讲出嚟，唔知点解就连续性咁唔会有人打断。唔系因为有人听到，而系因为你保持清醒嘅理智，你就继承咗人类嘅传统。温斯顿翻到台面，饮咗饮墨水，又继续写。千篇一律嘅时代，孤独嘅时代，大哥大嘅时代，双重思想嘅时代，向未来，向过去，向一个思想自由，大家各不相同，但生活并唔孤独嘅时代，向一个真理存在，做过嘅事唔可以抹去嘅时代致敬。温斯顿喺度谂，佢已经死咗啦。佢觉得就嚟到呢一个时候，当佢开始能够将佢嘅思想整理出嚟嘅时候，佢先至采取咗决定性嘅步骤。一切行动嘅后果都包括喺行动本身入面。佢继续写：思想罪唔会带嚟死亡，思想罪本身就系死亡。而家温斯顿既然认识到自己系一个已经死咗嘅人，咁尽可能长时间咁生存落去就系一件重要嘅事。佢右手嘅两只手指有少少墨水嘅痕迹，呢啲咁细小嘅事情亦都有可能会暴露你。真理部入面某一个鍾意多管闲事嘅热心人，可能系个女人，就好似嗰个淡茶色头发嘅女人，又或者系小说部入面嗰个黑色头发嘅女仔咁样。佢哋都可能会因为呢啲墨水渍而开始怀疑，温斯顿点解要喺中午食晏嘅时候写嘢？点解佢要用一啲旧式嘅钢笔？佢又喺度写紧啲乜嘢呢？然后就向有关嘅方面暗示呢一个信息。温斯顿行咗去浴室入面，用一嚿粗糙深啡色嘅番碱，小心翼翼咁将啲墨渍全部都冲洗干净。 呢啲番碱喺皮肤上面摩擦，就好似俾沙子磨过一样。所以喺呢个时候使用，就冇嘢再比佢更加适合。温斯顿将日记簿放翻喺柜桶入面，想要将佢收埋起身系冇用嘅。但佢至少可以明确咁知道佢嘅存在系唔系已经被发现。夹一条头发喺度实在太过明显，所以佢就用指尖撕咗一粒睇起上嚟并唔显眼嘅白色嘅细沙，将佢放咗日记簿嘅封面上面。如果有人移动过嗰本簿，咁呢粒细沙一定会跌落嚟。